色就快要亮、哦、不要明天到来，这情节太精彩，错过不能再次安排，真爱是礼貌的意外，我不让你离开，我要在一夜之间将你宠坏、oh, oh, yeah, yeah. 我不要明天到来，这情节太精彩，错过不能再次安排，这爱是预谋是意外，我不让你离开，我要在一夜之间将你宠坏， 像是

连走

岁等你来接，眼眶笑一点，掩饰我的不完全不完美，因你的危险我能体会，比平常残忍一点，除了你不像谁，狂乱浮现别睡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刘嘉玲和黎福辉演唱的《对爱不放心》，郑中基演唱的《半个我》，孙悦带出的《野火》。 小心，犹豫在矛盾情绪里。 你想隐瞒的秘密，撩拨我更多记忆，飞散在透明空气里，春意迷离。 爱是暧昧的东西，让我敏感又心急，稍纵即逝。 要费尽多少力气， 为了什么我会对爱不放心，是自己还是别人的眼睛，如果动了真情何不大胆惊喜，能敲开心门的人难追寻，为了什么我会对爱不放心， 是别人的眼睛，如果动了真情